第五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这些地方，福赐若难，云何六如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若难，既彼目金正发老者，皆目与老同是菩提正发好像，应与宁啊二中望尘，法见居中，七次尘相名为见性。此见利比宁啊二尘比尽无体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啊。这以下了。是四科里面第二大段啊，前面我们讲过五音啊，接着呢讲六如。第一句，这是真起啊。显示如来藏也不离六根，在佛法里面说，五根六尘，这合起来是十一种色法，都叫做内色。这段经文主要的是说明我们凡夫迷着内色，那么他不说根而说如，云何六如啊？他没有说六根啊。那么说如呢？他可以通忍如与所如，譬如眼根，眼根作用的对象是色尘，耳根作用的对象呢？是深沉。那么这里面呢就有能如与所如了，隐是能如，色是所如，耳是能如，身是所如，这是说明六根为六如的意思。这个要说到六尘境界呢，六尘是属于限量的境界，六根里面呢除了一根是属于心法之外，其余的五根它是属于比量啊，不像六尘属于限量。因为五根呢能发识，能够吸收揽取外面的境界，也就是前尘，所以有如这个 Yes. 那么凡夫他入的是三界六尘呐、啊，二乘圣德入于真谛，菩萨则入于俗谛，佛入于中谛，可见得都叫做入。其实能如所如啊，无处一真法界，所以六如我们要穷究它的根源，当然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这个六法在相上说呢，它属于比较上清净，我们称之为内，又因为它能够发识，所以我们也称它做根。那么讲到根，有浮尘圣一根之差别，当然我们此地所讲的不是浮尘根，而是圣一根。圣一根呢，所以刚才给诸位讲了，比量而知，不是限量境界，这一点要特别留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问题啊，在现代来说，有一些人将佛法附会于近代的科学技术，往往啊，将我们的神经当作是一根。如果是神经，也就是视神经我们眼球里头的视神经，也就是圣一根的话，这个应该是限量啊，用不着比量啊。我们在这个手术之下，在显微镜之下看得清清楚楚，那都没算是比量应当算是限量。那么佛既然给我们讲是比量而不是限量，可见得不是神经。绝对有能发识的这个要说起来是非常微细的一个境界。因此我们学佛固然有些地方呢可以用科学来证明来解释，但是我们不能够附会不能牵强附会，因为科学家在今天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太多太多。就说我这次到南部讲经就遇到一段事情，这科学家没法解释高雄草衙这个地方草衙是个地名，有个妙藏寺妙藏寺里头有一只狗吃素的吃素的，这个寺庙里早晚扩增的时候他都参加他一打三皈依的时候他就走了天天如此有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这个狗还有善根呢。有一天有个外地的法师大家看到这个情形了， 哎，晓得了。 这狗什么？就是这个庙里面以前的住持，所以他还有些气。嗯，上殿的时候一打战规啊，这个住持就走了。于是这个法师就把这个狗叫过来，啊，开示了他一番，跟他说：“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你不是住持啊，早晚课程要做完才可以走啊，不能是打战规你就跑了。”给他这么一说的以后呢，他功课都做完，啊，带不走了，啊，那么这个狗的时候，大概在一个多月以前呢，往生了，啊，那么庙里还给他做旗，啊，还给他做这个超度佛事，那么由此可知啊，啊，在做一庙的住持啊。来一生都在出生道的时候啊，变成一条狗了啊，这个事情科学没有办法证啊，但是千真万确是以前那个和尚投胎的啊。那么我再给各位说，这个和尚是个好和尚，若不是一个好和尚啊，那堕到地狱堕到恶鬼道的时候那是苦不堪言了啊，堕到畜生道是轻点啊。好和尚的时候为什么还会堕畜生道呢？愚痴邪正不能辨别啊，啊，我们看看这个现象这多可怕的啊！所以像这些事情科学没有法子证实啊，因此佛法是叫我们开悟啊，悟了以后我们本具的德能呢就恢复了过去未来一切事，这一切事项啊，你都看得清清楚楚，通是限量境界而不是比量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学佛它从哪里学起呢？一切大乘了义经典都教给我们从根本学起啊！啊，楞严是一部好书啊！啊，它教我们明理，教我们开悟，悟后起修就不会迷失方向了。楞严经可以说处处都提示我们开悟的门路。到此地还是开悟的门路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迷失了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此地讲如来藏妙真如性啊！啊，我们哪里晓得四科七大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假如我们真的要晓得了，心就平等了啊，一切万缘自然就放下了啊，放下万缘静静一如，这就叫真发菩提心啊。我们一般讲讲发菩提心，那口皮上的发菩提心不管用的啊， 心是我们日常生活行为的主宰，而我们现在的心啊，是痴心、迷心。菩提是觉心啊，是智慧心啊。我们是迷在这个一真法界里头啊。发菩提心就是叫我们觉悟啊，啊，觉悟。一切事物，一切的道理，如果我们拿这法来说，一切有为法无为法，无不是如来藏。如来这两个字的意思，佛在《金刚经》讲得好啊，诸法如意呀。如是什么？如是一，一才如啊，二就不如了。《法华经》里面，佛给我们说的更明白啊，讲这个万法一说。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理，如是作，如是因缘果报，如是本末究竟。这个是大概的晓得是如是啊。哪一法不如呢？刚才讲了，如就是一，如来者诸法如意呀、啊，这个事实的真相就藏在觉心里，在觉悟的心，你一了解不如，好像一切法了，个个是独立的，千头万绪啊，悟了晓得一切法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如。有本来的意思，本具的意思，不变的真如啊，不动的离体啊，来也可以设置为真如随缘而来，也就是离体所起的大用，有体有用啊。藏就是讲的真心，能含藏世处世间四圣六凡一切诸法，所以叫如来藏。设个如来藏，就是把一切万法通通包括里，包括在当中。而讲到妙真如心，这个妙啊，是说这个如来藏与根根尘尘法而印现啊。佛经里常常比喻啊，用这个摩尼宝珠来做比喻啊。摩尼宝珠是清净的，在日光底下能够现种种色，所以称之为妙。真的意思，真就是不妄，真实不是虚妄的。无论它怎么样的随缘变现， 体决定是不变的。像古德所谓的一金做气呀、啊，气气皆金，那个气随你怎么变，但是这个金的体决定不变。比如说是你有十两黄金，你把这个金塑个佛像，高兴了塑个佛像，然后这是佛像啊。那么你又喜欢小动物了，好，佛像不要了，再把它塑成一个小猫小狗啊，像变了，质有没有变？没变啊。那个做佛像是这个十两金啊，做成小狗小猫还是这个十两金。所以只要注意不着相，你就见到万法一如啊。啊，再者就是说，这就说的深一层的，那个相也是不变啊。这个相不变就不大好懂。那你说这个性体不变呢，哎，我们想想还有一个道理啊，相也不变。怎么样才能看到相不变呢？那么今天科学家的眼光底下来看的时候呢，相不变啊。为什么呢？他的一看一分析啊，哦，这个就是多少原子多少电子啊，怎么个排列的方程式没有变了，相也不变，所以才跟你讲万法皆如啊，啊，才跟你讲啊，这四科七大了，通通是平等的。跟你讲，借如来藏妙真如性，就是法法平等。那么我们之所以不能入门，就是我们用一个差别心来修行，差别入不到平等门里面去啊。这个一大这个科的经文啊，就是四科七大这个一大科啊，他所讲的顶重要的，就是说明法法平等的道理，其目的就是要我们用清净平等心，才能够入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呢，就是一真法界。我们再回头来看，咱们念佛。我们念佛之所以得不到一心不乱啊，念了这么多年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点消息都没有，云念在什么地方？也是不懂这个道理啊。我们不是一心念啊，不是用清净心平等心来念啊。如果用清净心平等心来念，这个清净心就是一心，平等心就是一心。啊，果然能用清净平等的心念佛。我们看看圣贤净土圣贤录，看看历代的往生传，两三年功夫成就往生的人很多很多。我们今天的物质享受上超过古人多多啊， 超过太多了。而我们在功夫上是大大的比不上古人，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们，我们要找出这个原因。古人的长处究竟在哪里？我们的毛病究竟在什么地方？如果找到了，把这个原因消除了，障碍消除了，我们的成就不会在古人之下了。那么古大德常常教给我们要放下万缘，我们就是放不下，又不老实。那个老实人呢，他虽然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智慧，那个老师叫他放下，他就真不放下了。我们老师叫我们放下，嘴巴里说放下，也点头放下，实际上一样也放不下。这就不老实啊。智慧又不开，事实真相又不晓得，就亏一尺大。那么经典这一切大乘经都给我们说明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明白了，自然就放下了。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我把楞严经读了也很用心地听了，听完之后还是放不下，那么我就可以肯定地给诸位说，你没听懂你还是不懂。甚至于你在讲台上也把楞严经从头到尾讲得天花乱坠你还是放不下，那么换句话你还是没懂。你讲的是什么呢？是释迦牟尼佛的楞严经，不是自己的楞严经。不是自己如来藏妙真如心中的楞严经，你讲的是释迦牟尼佛的，所以你不管用。因此我们读这部经要把释迦牟尼佛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用他这个把自己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给显发出来。我们学佛要这么说话才行。佛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显现出来的，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是迷了。好比那个灯佛这个灯，这个蜡烛是点亮的，我们这个蜡烛熄了，不放光明。这学佛呢，就是跟着佛走，他拿这个灯我们跟着走，借他的光。可是借他的光只是短暂的、一时的，他不能永久借他的光。一面借他的光一面要把自己这个蜡烛也得点燃，到自己放光明。这个叫大彻大悟这叫一心不乱永远是跟着人家那个光明走，这个不行这个不能够不能入道不能见性不能在一心。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二乘群教的阶段跟着佛走他一面走，什么时候你自己这个灯点燃了，这个就不是全教，这就是实教菩萨了才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那个菩萨自己这个灯点燃了，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 这是 现前了，放了一线光明出来了。我们的忍我执、法我执都破了几分啊。那么这两种执啊，有分别与俱生啊，就是分别忍我执都破了。后面呢，那就是破这个居身的我执与法执。那到如来地啊，或者我们这个大经里面讲啊，啊达地菩萨呢，这差不多才能算是破尽啊。到如来地才圆满啊。那么由此可知，修行无论修哪一个法门，一切事实的真相要不了解，痛是障碍啊。这个不了解就是不悟啊。什么境界里头你都迷惑颠倒啊。那么这个是纵然是真正用功修行，也是难修下劣的。楞严经前面讲啊，好比蒸沙做饭啊，啊，那怎么会有成就呢？啊，所以我们要认识一切法的妙，它妙在哪里？一切法的真，它真在哪里？一切法如，如在什么地方？通通要把它搞清楚。那么这个答案，实在说，《楞严经》里头说的再详细也不可以。这个本无主妄，这就叫做真。本无变异，就叫做如。这是圣佛同体呀、啊，所以称之为妙真如性。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谈谈这个修行。这个毛巾在哪？本经注意，必须要牢牢的记住，是摩难尊者祈请成佛之道啊。而佛给他开示的，你要想成佛，因地心与果地觉一定要相应。提出真心为的是这个，十方贤经又也为的是这个，到今天这个四课缺大还是为了这个。啊，那么由此可知，因地不登，古道逾矩啊，这个话是一点都不错啊。那么大专同学们发起研究圆觉经，圆觉经里头也是谈这个问题。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 来看世界，来修学佛法。一切大乘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学佛的人都知道，究竟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不晓得，是吧？或者是一起心论所说的直心、身心、大悲心，或者是以这个无量寿经所讲的至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那么现在问题啊，什么叫做直心？什么叫做至诚心？我们现在这个心诚不诚呢？直不直呢？这个关系大了。如果我们用的是至诚心，用的是直心，这故事说释迦牟尼佛就省了好多的口舌了。你这个因心与果地觉相应吧，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的心不诚啊，不止啊，我们这个心是弯弯曲曲的啊。再拿此经来说，佛给我们讲的这个直心，直心是什么心呢？十方行净。佛是举一个例子，行净是心，就是见性呐，就是直心呐。我们今天见思，是不是用见性见思？如果用见性见思，你发了菩提心，你真正是菩提心当了家了，这就叫菩萨。可是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还是第六意识心当家，无识见性当家。第六意识心，第七莫那心，他算起来这个八个识，这个八个心呢，以及与心相应的那些心所，五十一个心所。注意啊，这个佛在《金刚经》里面说的太清楚、太明白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我们在《白法》里面看到有为法，心法是有为法，心所法也是有为法，色法也是有为法，不相应行法还是有为法。五味堕法，前四味同时有为法，既是有为法，就是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那不是知心啊，而我们今天所用的，你看看是不是用的这些心呢？是不是用的八十五十一心所呢？既然用的这个心啊，完全用的是妄想啊，所以并没有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我们之所以为法，就是欲而不悟啊！一天到晚还用着这个心，用这个心，这个心造业， 那迷了就得意。如果我们要是用六根的根性啊，六根的根性是菩提心，是真心啊。我们要是用尽性尽思闻性闻身，观世音菩萨就是修的闻性闻身啊，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啊，我们听一些音声，我们用耳识，用无聚起意识啊。观世音菩萨不是呀，观世音菩萨用闻性，用闻性做闻的对象是什么？是身性，就不是身尘了。我们如果用见性见一切色相啊，那个色相就是色性，所以四颗七大了，皆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我们今天为什么看不出这个六根六尘哪里是什么妙真如性呢？我们看不出来，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我们用的是生灭的心，用的是妄心、痴迷心。看这个色是什么呢？色是尘，见不到色是心啊。所以我们如果用见性来见色呢，这一切色啊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在禅宗里面讲叫明心见性啊。见一业法皆是心，妙真如性。无业法不是啊，所以是见心成佛。啊，给诸位说起来，说穿了难不难？不难，当下就是问题呀，就是你能不能转得过来。啊，就是这个结你能不能解得开啊。解不开也不要紧，佛法里面讲求的是熏习，叫一遍一遍的多听啊，听的时间多了就恍然大悟啊，这个结就解开了啊。古大德是这个经验啊，我自己修学也是这个经验。所以这个佛法，这个大乘了义经典的熏习，不可以一天中断啊，天天要读经，天天要闻法。时间久了自有悟处，古人常说嘛，读书千遍其义自尽啊。最怕的是什么呢？是你打妄想啊。也就是说最怕的是你还是用心意识啊，还是用于妄心，怕的是这个。因为你用妄心呢，你对于佛所说的法了，毕竟不解佛所说意呀。啊，不要以为说，哎，我们现在听得很清楚，不解。啊，我给诸位讲不解，诸佛来给诸位讲也不解。为什么不解呢？因为你用的是痴迷之心，那个痴迷心就是一个障碍，就是把你自己障住了。所以学佛在根本上讲就是要换心啊，把我们一向所用的这个妄心呢，把它换成真心。只要你换成真心了，事事物物物物不真实啊，就此里叫妙真如 尽兴啊，你才能够在发发菩提上啊都见到的时候，哎呀妙真啊，无有一法不显示妙真如性啊。这个时候啊，就是古德所谓是头头是道啊，左右逢源啊。啊，而本经讲到那个修，那真是妙极了啊。佛讲的这个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狂心是什么呢？就是八十五十一心佛，狂心啊，妄心嘛。你要把八十五十一心佛习了，